好啦，大家当大家听到呢句嘢嗰阵时咧，点知生意咧而家开始啦。咁啊，大家听到啦，好嘈啊现场，因为咧我而家系喺展会嗰度嘅，喺上海一个展览会嗰度。咁点解我要咁样录呢？因为呢就方便自己啦，同埋点解唔出镜呢？就因为我觉得咁样用个电话录呢讲嘅内容呢，我谂大家都系听内容嘅啫。咁相对嚟讲会比较方便啲囉。我而家系企喺人哋一个废嘅展会展，即系嗰个一个摊位嗰度冇人嘅，咁我走埋去企喺度讲啦，咁啊录音嘅。咁几特别啊，人哋见到好似傻佬咁对住个咪讲嘅。好啦，不过今日呢就想讲一啲喺上海嘅一啲雜談啦，咁啊，我讲下啲楼啦，讲下啲上海嗰啲租单车啊，同埋一啲我所见嘅嘢啦，即係都半年冇上过嚟上海啦，咁啊，有半年啦，啊，可能三月到啦，咁啊，再嚟嘅话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其实上海变得几快嘅，咁同埋今次呢嚟睇呢个展览呢，咪睇我哋参展呢，这个展览呢是一个叫做Europe Shop 的上海新言，是全球都是讲一些零售啊这样，很大的一个展览，十几个展馆，由一个展馆，由一头一尾去个展馆呢行都要十几分钟啊，因为那里应该有600米的距离，差不多如果你兜埋弯呢差不多1公里先去到由展览头展览尾。所以其实呢啲即係讲 size 嚟讲係大晒嘅。但係就即係不过又咁讲返啦，我哋睇返佢哋内容呢，即係始终软件唔得，人唔得，咁样先慢慢再讲啦。咁另外呢就想今日见到一啲啲朋友 post 文啦，咁我突然间想讲一样嘢，就係话亦都同大陆有关嘅，就咩呢，相对嚟讲，大陆系有啲系放宽过香港嘅。我想讲系政府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咧，有啲乜嘢系倒行逆施。嗱，我就同大陆今次咧有啲同大陆啲同事咧，我就讲我话，大陆政府最中意咧，或者我甚至同啲的士司机或者打的嗰啲司机都讲噶啦，我话即系我呢度就系咁宣传佢哋，香港呢个扑街政府咧。就你叫佢行东，佢一定行去西嘅。何解呢？嗱，香港 Uber 俾人打压啦，啊，又告又成，又拉又锁。大陆呢就容咗你先，跟住呢就收购埋你，话即係起码都用钱去搞掂你啊。同埋佢而家变咗有滴滴打的啊啲咁样。咁或者好多唔同嘅即係打车，即係佢哋叫打的嘅一啲咁嘅即係的士嘅服务啦。咁而家啲街边的士已经好难做啦，同你倾偈咯。咁除此之外呢，我想讲唔係滴滴打的嗰类。我反而想讲呢就係对电车嘅一啲措施。深圳咁我觉得就滴滴打的啦，咁啊朋友滴，我冇个户口啊，好落后。个朋友打的之后咧，然后上咗架车咧，就系、是、一架嗰啲叫运能车嚟嘅。佢话而家响我想话俾你知，响深圳，如果你想买架车唔难，但系攞个牌好难，摇号嘅，要即系要抽 number 嘅。咁另外咧就话，如果你买嘅话咧，呢个牌咧好似话成十皮嘢噶，所以咧其实真系。个牌系贵过架车噶，随时会，所以啲人咧一系唔买架车嘅话，咁啊不如买好啲啦，反正个牌咁贵啦。但系咧，深圳政府啊对呢啲咁嘅运能车或者电车咧，就网外开恩就零，即刻出牌俾你。嗱，成日闹大陆政府，但有啲嘢咧，人哋啊真系咧系做啲啱嘅事。反观我哋个扑街特区政府咧，先唔好讲运能车啦，运能车已经冇优惠噶啦，而家咁你即系想点咧？你系咪想鼓励我哋揸翻啲油车咧？另外仲有电车嘅推广方面啦，我所见咧，我就问下佢，因为我头嗰日咧就坐嗰个滴滴咧，就好似系嗰只叫比亚迪嚟嘅，就运能嘅。就佢话咧，如果充满电咧，行到70公里。咁我问，如果你用家电，即系屋企啲电嚟充嘅话，要几耐啊？佢话充6个钟头到啦。 咁六个钟其实嗱，香港咁计啊，佢系混能嘅，即系话充70，如果唔够嘅话就行油。其实咧呢、這个设计我觉得系相对嚟讲咧，即系响电池一日未做到话好 durable， 即系或者好个即系 long lasting 咧嚟讲，系一个唔错嘅一个中间方案嚟嘅。因为你70公里，你计一计香港啦，其实去好多地方够噶啦。我有阵时都计住个油标，70公里其实够我一日使用。咁我翻到屋企，如果有个普通13mm 平脚嗰啲头咧，插落去几个钟头，插满咗佢，喂，我起码唔使入油啊，零排放。但系我哋嘅特需政府咧，就将嗰啲车入口咧，就全部都而家要打翻普通税啦。咁你知系咩咧？你系咪唔鼓励咧？咁当然啦。另外，咁我又问大陆嗰啲人啦，喂，咁你边度充电啊？除屋企，如果屋企冇咁点啊？我话唔紧要，我呢度周围都系充电站。嗱，当然啦，大陆啲官要起呢啲咁嘅充电站，佢梗系有水有油水啦。有阵时贪污咧，第一种润滑剂嚟嘅。咁你话香港，我觉得有阵时我好讨厌咧，香港啲官咧，你又贪，好似陈茂波咁样，自己权地嚟益自己。你又唔俾翻啲嘢香港人喎、啊？大陆起码贪得嚟都俾翻啲嘢你啊！所以佢以前咧，啲老代咧成日话英国佬，攞啲钱攞过去英国祖国咁样。喂，讲真啦，呢啲传嘅咋，你攞证据嚟睇下。我又见唔到戴翠夫人当年啊家皮屋苑。喂，据闻佢我唔知啊，有啲传说话佢个女定唔知个仔攞救济金嘅，吓、啊、唔会因为和爸爸是李刚，和爸爸是死咁，跟住就有好多生意。我起码见唔到，唔系话大规模见到呢啲啊。喂，而家我肉眼见到，亲眼见到，喂，香港啲建制派全部都系益声嘅、哦，喂，啲钱从何来啊？写幅字画都几千两千万咯。即系台面嘅两千万咯，台底有几多啊？所以咧，50亿定唔知几多亿起条天桥咧，我觉得唔系天方夜谭噶，成为世界之最。即系呢个扑街政府咧，即系香港真系衰到冇人有。讲翻电车嗰度啦，你再者而家嚟紧嗰年 Tesla 已经冇优惠啦，全电车都冇优惠啦，即系又做咩咧？买一个电车以前平平地嘅 Tesla 50-60万搞掂，佢嚟紧有一只叫 Model S 同 Model X 啦，仲有一只唔知 Model 乜嘢嘅，30-20万、20-20万、20-30万起步到咯。喂，其实好适合好多香港人嘅、哦，我又唔使咁远，佢好似话续航能力可以由300几公里，喂300几公里就好啱，我有时入满一缸油都系行400零公里。咁同我充满电有乜分别啊？咁嗱，我哋呢个特需政府咧就冇啦，取消咗呢个优惠，即系税务优惠。咁而家咧买一个 Tesla 嘅入门版过100万，我真系想问边个买咧？即系除非真系要好大黑嘅人先买咯。我有阵时真系不禁问，究竟呢班官系想为香港好啊，定系想即系自肥咧？你自己揾到答案。咁另外一样要插嘅咧系咩咧？就是、电动单车。嗱，好多猪啊，我喺度讲到明系猪嚟嘅，话哎呀咦咩咁样，咁你唔好踩单车咯。哎呀，香港唔适合啊。喂，大佬，人哋北京啲交通挤塞唔会比我哋香港好咯，啲车唔会比我哋手有规矩。人哋咪系咁批准周街电瓶车，关键系。你点去管制？其实我对香港人或者香港呢个地方好有信心。啊，当然啦，你会话啲新移民咁样咩？我话俾你知啦，好得意嘅人咧，你去到第二地方咧，你慢慢会被感染。即系你而家有阵时喺街，即系有阵时喺视频见到一啲例如话嗌霎啲咁咧，其实唔系啊，净系大陆人啦，香港人有阵时嗌霎，我哋冇影低嘅。我唔系为大陆人平反啊！你知道我不嬲都啊反共，我都唔认自己中国人噶，我系认地球人嘅啫。我串到爆嗰啲人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我唔系啊，我系地球人嚟噶。 我比你更高层次啲，我唔会咁狭隘啊。讲翻嗰个电动单车嗰啲咧，其实嗱，电动单车系咩咧？其实佢唔系真系全电动嘅，你系可以平时踩嘅，冇电你咪踩咯。咁你唔，你亦都可以用电嚟做加帮助，你话上斜路啊啲咁咧，大约行到二三十公里啦。我唔瞒你哋啦，我自己买一架。我喺香港嗰时都有踩噶，我知犯法，咁但系咧我就会咧扮踩咯。如果有差佬嘅话，唔系点啫？即系我觉得其实真系方便嘅，尤其是你上斜啊，即系其实系嗰句咯，你唔好超速。单车我自己都唔会太快嘅，因为咧你太快，你真系会影响到人。嗱、这个咧其实咧同你普通踩单车都一样嘅啫。佢如果你系普通踩单车，其实系仲快过电动单车嘅。其实电动单车有乜好处呢？可以减少好多20公里范围之内嘅交通挤塞。尤其是而家社区、社会即系个城市咧，嗰、那个交通挤塞咧系好严重。你上一次咧，观塘咧嗰、那个地铁，突然间瓜老柴，即系瓜咗，跟住成个九龙区好似死咗咁样。我有好多朋友即系喺度埋怨。咁其实点解唔可以疏导下，或者可以将两件事，即系将呢啲咁嘅嘢分流咗佢咧？咪又系嗰句咯，要为即系啲财团，即系第一啦，为财团呢个制造利益啦。第二就系呢班咁嘅扑街公务员。佢哋永远个口号嘅就係咩呢？不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喂，因为对佢嚟讲冇 motivation 㗎嘛。我唔做嘢又唔会影响我升迁嘅。我点解去做啫？我做我仲要搵攞匙嚟搞，一间做得唔好，一间有个細路俾揸电动单车俾人撞死咗。你跟住你又会话我呢班嘅官搞埋啲咁嘅嘢。你挑你乜都咁驚，唔好做啦。但冇办法，好无奈啊！现实就系咁样。你话喂，你睇下你咁唔怕啊死啊！你屋企人点啊？我话俾你知啊，我见到一啲现象啦，系香港先有嘅啫。我去外国、欧洲好、美国都好，或者大陆都好，其实好多啲水池咧，人哋冇围杆嘅。点解啊？甚至大陆都系添啊，美国更加添啦，欧洲更加啦。有啲水池咧，嚟话水过腰嗰啲咧，冇嘅，冇任何围杆嘅，你咪跳过去咯。点解啊？我嗰阵荷兰阿姆斯特丹嗰条河咧，有花园嘅，咁啊，你其实你一行就跳过去噶啦，冇嘢拦你噶，随便啊。点解啊？因为人哋系相信国民嘅质素，相信国民嗰种对即系自己保护自己，因为你咁大嘅人，又或者细路仔，你应该有人睇住噶嘛，系嘛？呢、这个责任唔应该喺个围栏嗰度噶嘛，就系对国民嘅信唔信任咯。咁呢啲我话俾你知，我哋香港政府呢班咁嘅官，即系又系嗰句，佢唔同佢同佢个薪酬或者个升迁咧，或者佢嗰个职位咧，即系个正职系冇挂钩嘅话咧，就一日都唔会好嘅。佢只系顾到自己四点钟放咗工之后，系四点放工啊，唔系五点啊。我炒嘅楼升咗几多？我嗰间铺升咗几多？我车位又升咗几多？我啲股票升唔升？而家冇人炒股噶啦。佢只系顾呢啲嘅啫。嗱，有你够胆你做公务员，你话唔系？我攞个头当凳坐啊！你会唔会将香港人嘅利益放在第一位啊？嗱，仲倾数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咁嘅特区政府咧，我已经系心淡冇得救啦。咁反观啦，咁讲第二个 topic 啦，讲上海啦。嗱，今次上海咧就睇呢个展览咧就非常大啦。咁我讲咗好多次啦，每一个展馆你行晒都要，我谂要两三，即系两个钟认真睇啊，两三个钟添啦。你普通 hea 睇，我谂都要半个钟。你谂下佢呢度由 W 一至到五，仲有个 E， 跟住仲有 N， 咁即系话有十唔知十几个馆嘅，十几个馆。都真系距离几远下嘅，同埋佢嘅馆系比甚至乎比德国嗰啲大嘅，有啲系， 而呢个巡回展呢就今站就到咗呢度，咁由上一次就喺德国啦，今次就喺上海，咁但係呢就好明显地两个展我都有睇过晒，其实呢内容呢颇接近，但係唯一唔同呢就係里面嘅人啦。嗱呢个其实呢个都公平啲讲，呢个展览嘅中国入场嘉宾呢相对比其他嘅已经係高级㗎啦。入到嚟即係好有礼貌，好有嗰种做商业，即係做生意嗰商人嗰种咁嘅应有嘅一啲，唔会一到嚟就问你攞名片啊，攞做乜做乜啦，係比较守规矩啊啲咁样，同埋都系有返咁上下質素嘅。同埋会场度呢我见都几多日本人。几多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在零售这个专业里面来讲呢，他们是专家，这个摸字包括什么呢？包括个展示啊，或者那个系统啊，或者一些深层次的一些装饰啊，或者外表的装饰啊，深层次的一些管理哲学啊。咁呢方面呢我觉得即係如果大家係做零售嘅话呢，可以向呢、这个即係日本，如果有日本有零售展嘅话呢，我好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因为真係你会学到好多好多嘢。佢哋做啲嘢呢摆啲嘢一丝不苟嘅。咁而我喺现场我而家上海呢度见到呢，咁其实都有啲松散嘅。但係如果以国内嘅展览会嚟讲，呢、这个算唔错㗎啦。即係大家要比较认真啲啦。咁现场有好多嘢㗎喎。咁包括咩呢自动售卖机啦。嗱香港啱啱开始，我话俾你知大陆已经玩到烂㗎啦。咁我亦都撞到一个朋友介绍嘅一个犹太商人啦，非常成功嘅犹太商人。咁同佢寒暄咗半个钟头，咁获益良多。我朋友俾我对佢嘅 comment 系咩呢？系一个绝顶聪明嘅人，一个犹太人，喺美国做生意，喺巴西有个大农场，超大农场，成个农场要骑马先行得晒嘅。咁另外就系一啲叫做咩呀，周围全世界好多投资啦，咁我好有幸同呢啲咁嘅即系成功人士倾偈啦。咁佢俾我，佢第一句就同我讲，佢倾完之后觉得呢条僆仔僆仔喎，我喺佢面前係僆仔，倾两句之后咦觉得条友都倾得两嘴，於是呢佢就快人快意讲嗰句说话，就话你点睇呢一行，佢啱啱我坐喺边度呢，就是、自动售卖机嗰行。我即係例如咩自动售卖机呢，即係话有个 mon， 然之后呢有啲例如话维他奶咁样揿咗几个咁样，然之后揿一揿俾钱。咁呢我就望一望，跟住就一皱眉，佢话我同你諗嘅一样，呢行就快玩完㗎啦。嗱香港呢都仲未流行，但是人哋已经话就快玩完㗎啦。咁同我諗嘅一样。不过佢仲同我讲，佢话叫我名啦 ,Diane, 啊当然唔系㗎，你嘅咁唔系嘅名啦 ,Diane, 未来一定系物联网。OK, 咁於是呢我就从呢个角度呢系咁諗，系咁諗。我如果我以后諗到啲咩 idea 嘅话呢，我会试下响第啲集数度讲下，今日姑且唔谈。咁点解话大陆已经烂晒呢？嗱，相信呢有好多读者听众有机会都会上嚟大陆见到一啲唔同嘅 automatic machine。包括咩呢？好似我而家面前咁样咖啡机。嗱，咖啡机不嬲有㗎啦。不过呢啲咖啡机呢而家呢就係、是、全部呢可以调嚟话唔同嘅甜度啊、水啊、唔同口味啊。咁亦都可以 support 呢、這个佢哋梗係微支付啦，咁另外都有啲会员啦，咁佢而家呢大陆呢就已经搵緊 franchise 呢係做呢、這个咁嘅配套，即係然之后你去做合伙人啦，咁然之后你帮我喺个社区度推囉。咁另外呢仲有啲再特别啲嘅就饭盒都有啦。咁叫做咩，唔知叫米饭团啊，诸如此类啦。咁呢 咁內容梗係賣飯盒啦。咁其實我望落真係冇乜特別，即係等於咧就話其實咧佢就喺工場度咧就做定一扎飯，做定一啲餸，咁然之後咧就去到現場咧就總言之咧，你揀咗飯之後咧，佢叮俾你嘅，咁啊叮埋俾你出嚟一食。啊，咁我見到其實打開，咦，其實都幾香，我都聞到，因為佢其實計過曬 recipe 咧，係點樣可以做到半煮熟，咁嚟到就整熟咗佢，再整熟佢，令到嗰樣嘢會更好食啲。另外仲有咩啦？洗衣啦，亦都系啲自动，即系叫我哋叫做自动售，佢唔系售卖，佢自动机俾你去做洗衣啦。咁亦都系欢迎加盟嘅。嗱，而家大陆系兴呢套嘅加盟，俾少少钱投资，因为咧国民有啲人咧有啲资金，但系又唔系好多，咁于是咧佢就用呢啲平台嚟吸钱。咁另外呢就仲有一个炸橙汁机啦，咁大家可能响广州车站或者深圳都会见过。咁佢就而家新一代呢啲呢已经系炸橙汁机之余呢右边有啲系热饮㗎啦，即系两罐嘅。咁我问咗佢几多钱，佢话卖68000人仔。咁佢话香港装咗几部，我未见过啦。咁anyway 有听众见过嘅话通知声啦。咁我都其实喺广州试过斟嚟飲嘅。还可以，因为真係用真橙做嘅。唯一就係话嗰个要呢个成本要控制得好好。因为呢你啲橙好易坏㗎嘛。坏咗咁点呀，揸出嚟係咪，咁你点投诉呢，个机制有冇得投诉呢，定係我要买个杯呢，令我信唔信你呢，你投诉嘅话系真定假呢，我即场赔一杯俾你啊。以即场赔一杯俾你，以大陆嗰个国民嗰个环境嘅话，佢一定会话啊杯橙汁唔得，跟住执多杯俾我啦。咁你究竟要点呢，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技术上问题要解决囉。你话喂，如果系嘅话赔返杯俾你，咁你保留呢个橙汁，咁跟住诸如此类咁样。都其实有好多行政上嘅问题一定要解决咗先咯。咁同埋呢个展咧，个管理嗰度咧，其实如果以大陆嚟讲咧，即系综合嚟讲咧，算系几好嘅。如果讲得切嘅话咧，听日系最后一日，不过都咁讲嘅啫。上海就比较远少少啦。咁另外咧，我就想讲下呢度人咧，即系啲公交咧，即系搭车嗰啲咧，其实咧，我哋真系香港。我觉得算是这样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其实地铁呢任何一条线，我今次搭了一条线，其实你未出呢他们已经涌进入来了。我们香港其实都真的保持得挺好。我们希望呢大家也都保留这些特点啦。咁嗰度住呢，咁琴日就现场就同啲朋友傾开，咁佢个朋友嚟到探，我啲同事啲朋友嚟探佢，咁上海嘅。咁我问佢喂而家你上海，佢住浦东呢，咁大约几多钱呢，佢话大约3000蚊租到啦，就50几方，即係500多尺600尺到啦，咁3000蚊到人仔。佢话差唔多啦，呢、這个市价嚟㗎啦。咁我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呢香港都真係好惨。另外其实我剛才呢想讲插漏咗一个咩呢，香港政府就係我个朋友就 post 咗一个 po 文啦，就话其实香港人可以买啲流动车喺度住啦。咁话说呢，其实我呢个展呢都有啲流动车卖嘅。即係话你可以喺上高呢住埋呀，有个车俾你，好似旅行车咁样。咁人讲緊都係20-30万到嘅啫。咁20-30万你解决咗生活问题。咁当然啦，嗰啲空间会小少少，但你可以周围去呀啲咁样。但香港呢就唔俾泊流动车嘅，即係呢啲旅行车嘅。即係我觉得呢冇㗎，呢个政府係想你咩呢，推你哋买唔到楼走囉。其实前嗰几日呢个冚家产梁振英都讲咗啦，陈茂波啲咁都讲咗啦，话叫你香港人搬上去嘛。你老尾又唔见你搬上去，你啲女住英国就即係吓係高贵啲嘅。我哋就要搬上去什么咩大宾一个大宾州叫咩叫大咩大湾区啊。即係你根本呢啲係地产项目嚟嘅啫。中间捞捞油水嘅啫，你班友唔好讲咁多啲咩大湾区啲咁嘅虚话。 点搞啊？呢个大湾区？喂，我就系问你咯，我喺呢个大湾区上唔上到 YouTube 啊？上唔上 Facebook 啊？可唔可以听大英讲废话？嗱，唔好理我讲废话定咩话，你有冇咁嘅权利？你有冇权利啊？啦，俾翻个人自己拣啦，可以睇，可以听大英嘅废话咧？系中意听废话，你吹啊？佢就系想你走啊！佢就系唔俾你呢啲咁嘅解决方案啊！所以美民唔起公屋咯。嗱，大陆咧，其实你话衰还衰，贵还贵，上海咁嘅先进最贵嘅地方都可以有3000蚊租。咁我问佢：喂，有冇地铁啊？有，不过坐地铁可能要9个字至到1个钟到啦。咁啊，睇即系睇地方，地铁而定啦。咁其实琴晚个打的翻去都系讲紧100蚊到啦，由静安区即系市中心翻去佢嗰度100蚊到。咁你自己考即系谂下佢嘅距离啦。咁你谂下啦，其实上海人工 OK 噶，我估呢个人因为佢都系做一啲叫做网络公司嘅中层啦，嗰个位置都重要嘅。我谂佢1-2万元一定有噶啦。咁佢交3000蚊租，佢都仲有17000蚊啦，可能加埋税啊、社保啊呢啲，计晒噶啦，应该系扣晒噶啦。咁啊，有10000蚊剩，喂，好过好多香港人啦，系嘛？好多香港人可能都有20000蚊，不过交租交咗10000几啦，系好唔合比例嘅。即系反而咧，我哋即系香港好似咧冇网管咁咧，变咗啲租金啦。或者嗰啲政嗰啲官咧，根本就 I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you， 所以我就唔起公屋。你吹咩？你咪唔好住咯，你咪走咯，你咪去大滨州区咯，去咯，你死啫嘛！啲官嗰啲仔女全部喺外国读书，跟住吓、香港100个物业嘅，跟住翻嚟香港咪统治你哋咯，好简单啫嘛！呢、這个 scenario 计咗噶啦。呢、這个神早几年前我已经知道佢哋会系咁嘅套路噶。喂，人系自私噶嘛，佢一定系保障自己家人多过你哋。你估真系为国家，真系为香港啊？我就才不信咯，吓、我又有嗰句咯。有一日打仗嘅话，呢啲咪扑街第一个走先啦。即系唔好话话。咁另外咧就住讲咗啦。咁另外咧就都讲讲咧，佢哋叫吃喝玩乐啊。咁话说呢，咁其实有时候都几可悲。以前呢香港呢都仲有好多娱乐设施。即係其实香港渐渐呢就真係失咗大都会嘅一份特色。因为现大都会呢係一种好包容、好多元、好好国际化、好有视野嘅。而家呢我真係越来越真係好担心。点解咁讲呢？嗱，琴晚咧我就去咗间西班牙餐厅，咁咧就现场咧有一对由南美嘅西班牙裔，即系讲西班牙话嘅一啲咁嘅乐队组成咧。咁呢次我依家第二次去噶啦。咁琴晚咧就仲预咗系咧一个叫 Sasa， 即系跳即系音乐一类型啦，即系或者跳舞某个类型啦，叫 Sasa 嘅之夜。华洋共处之余，仲要系好热情咁样去玩现场音乐，跟住跳舞。好开心，每一个人都好享受。我突然间谂下，曾几何时香港都有呢啲嘅？点解而家点解好似冇晒 live band， 或者冇晒呢啲咁有咁有水准？呢对 band 好有水准，我可以好负责任同你讲，我自己睇唔少 band 啦。佢去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受欢迎，但系点解佢落脚上海咧？系因为香港可能真系冇咗呢个空间。因为呢啲人呢话屌，既然你都系死㗎喇，咁不如死系死响咩啦，死响上海啦，个市场话晒大啲啦。不过又咁讲，又嗰句，我唔系泼冷水，上嚟大陆呢，你香港人卖到嘅嘢呢就所以无几㗎喇。例如话诚信啦、资本你唔够佢嚟㗎喇。你唔够同佢玩钱嘅，咁你唯有咧就系、是、玩真系诚信同埋创意。 如果你两样都冇嘅话咧，咁你真系玩下咩咧？斗长命咯。但系就佢哋咧可以啲价钱咧出嚟系平到你唔相信。我有朋友做时装嘅，佢都话咯，喺啲时装一条街度，你赚钱咧要比人快。例如话你 design 咗个款出嚟之后咧，三日后已经有大货喺街度出现噶啦，俾人抄咗。所以你唯有就系快快快，我赚得比你快。咁啊，同埋出价咧，一定要进取。你唔好谂住咧，可以好赚好多钱。本来件嘢你话成本系20蚊嘅话咧，你卖25蚊批发价已经好好噶啦。如果27蚊嘅话，你净偷笑添啦。咁所以咧，喺大陆咧，即系都要即系大家执生啦。咁仲有咩咧？咁我想最后一个想分享一下，我大见到一个老细啦。咁大陆老细，嗱呢个咧就系大陆老细经常犯嘅错误啦。咁如果你系打工好，你遇咗咁嘅老细咧，咁你自己执生啦吓。咁另外，如果你系做老板嘅话咧，就切戒唔好咁样做。就系咩咧？就系上情不能下达啊。我哋同一个老板就有啲协议，咁啊做一啲嘢，但系佢哋咧间公司都几大嘅，即系都五六百人 ，OK 啦吓。即系以个行业嚟讲吓，唔算系一啲超级大工厂。但系都叫喺佢哋嗰行嚟讲都头十位咁，但系咧佢哋甩唔到个毛病就系话个老板好忙，啲电话响个不停，小至一件嘢嘅报价都要揾佢，因为嗰样嘢系新产品嚟嘅，下边啲人唔识。其实暴露咗啲咩咧？就系嗰句咯，冇制度，成件事咧就乜都要老板嚟话事啊。国语即系我以前都好中意睇嗰个余世维都讲过呢种咧就叫一把抓，叫一把揸，即系乜嘢都呢个台湾用语嚟嘅一把抓，就乜嘢都要自己立晒上身，又唔信啲同事又唔信成咧，就变咗乜都立晒上身。嗱、呢个香港老板都咁做嘅，哇！我成日都好自豪咁同好多人讲话，喂大佬，我有时真系几年冇翻个公司噶啦，即系我当然我。界定我唔翻公司就系话我翻公司嘅话，可能翻得即系唔超过三个钟嘅。咁我最近翻过三个钟啦，终于都破咗界啦。咁因为自己有啲新公司新产品要出，咁先要翻去嘅啫。如果唔系嘅话，我都唔翻。因为你绝对要用一个制度去令你哋嘅员工或者同事咧叫做可以咧好自动波去做嘢。你要发挥佢嘅潜能，就要俾佢有。某一定嘅自由度，而你系要有一定嘅例如话叫咩咧？考勤制度咯，你要问佢喂，究竟呢排做成点啊？个进度系点啊？所以你要利用好多唔同嘅通讯工具、软件啊，或者你去达成到做呢样嘢咁啊，如果你话你今个礼拜系嚟网聚嘅话咧，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点样去做。即系点去实行呢啲嘢个咁，其实好简单，可能多人都用咗噶啦。但系关键系你个心态问题，你愿唔愿意相信你嘅同事？你敢唔敢放手？而你要令到佢有责任感，你要话俾佢知呢件事你负责。你做完之后，你要点讲翻出嚟俾所有人知你做咗？嗱，而大陆啲老板唔系嘅，啲电话由朝响到晚嘅，吓、啊。我好老实咁，好负责同你讲啊！我一日电话真系唔超过三个嘅公事上，你一定要将啲嘢交翻俾嗰啲嘢。啲人就算打埋嚟揾你咧，佢都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揾你啊，大英打俾你揾你啊。我啊，唔紧要，你讲一讲。我听完之后，咁跟住我将佢咧就分配咗俾个同事，跟住我会跟住同个同事讲：我话喂，叫佢以后咪有关呢方面嘅嘢揾你好啦，唔好再揾我啦。因为呢啲如果我做埋你嗰份嘅话。你唔使做噶啦，你明唔明啊？当有一日如果你都发觉呢啲嘢唔值得你做嘅话，我哋要你谂下点样将佢 shift 出嚟啦。嗱咁啊，最近咧咁啊，我有个网友啦，咁佢就俾一本书我睇，介绍嗰本书俾我睇，就叫做《焦点法则》。OK， 咁其实讲一啲好即系即系阿妈系女人嘅嘢。嘅咩八二定律， 即係 80%、20% 嘅嘢，好多好多人即係聽得呢個節目嘅人都聽過呢啲嘢，但係點去執行呢？係咪？就話你點樣，佢就有一個叫有一個好重要嘅就叫 leverage， 杠杆原理。杠杆原理係咩呀？即係你梗係唔係話炒股嗰啲杠杆原理啦，我講緊嘅係你點樣將啲嘢俾人做呀，杠杆化。其中一樣係你呢個電話打嚟搵我大 N， 講完之後我幫你頂咗呢一嘢先。但係最後尾我都會叫嗰個人，喂，以後你搵返佢，即係叫個同事話，哎，你以後搵返我啦，唔好搵大 N 啦，因為佢可能周時唔喺香港，咁係啦，我搞得掂㗎啦，放心啦，交俾我啦。因為呢，如果呢你乜都攞咗上身嘅話，第一你個同事會冇嘢做啦，第二佢會覺得你屌你家姐唔信我啫，唔信我你做埋佢囉。嗱，將心比己啊，你調返轉。人就係咁樣㗎喇。如果你越放心俾佢做嘅話呢，佢越做越起勁嘅。覺得咦，我受到重視喎。其實每個人都需要有存在感㗎。而正正就係好多中國老闆呢就係唔相信。好多時乜嘢最嬲尾條活命 key 都會擺喺佢度嘅。key 梗係要擺喺度啦，但係即係好多時呢佢就係、是、可能佢對自己冇自信。咁亦都係呢個可能係中國人即係大陸嘅文化啦，即係個伙計隨時會出賣你。咁我都俾人出賣過。咁但係學咗教訓之後，咁我咪揀啲行業你出我出賣我唔到囉，比我難出賣啲囉。咁你咪出去囉，因為我哋門檻比較高㗎嘛。咁當然啦，如果門檻低嘅話，有門檻低嘅玩法，咁係一個案嚟嘅，咁可以響討論下。咁其實我都歡迎大家攞啲個案嚟大家討論。咁但我未諗到點樣細節上嘅一啲安排。好啦，咁另外呢，唔係最後，咁頭先講緊個老闆啦，咁我哋好多嘢呢就同佢講完之後呢，咁佢聽完之後，好好一定做好掂。但最後尾呢俾到佢啲同事做嗰時呢就水掉掉。仲有呢好抗拒唔想做新嘢。嗱，呢個其實老實實呢、這個就係創業家，即係位企業家同一個打工嘅心態。打工點解佢打工呢？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好多嘢我唔願意改變。我唔好試新嘢啦，咁就得囉。使乜搞咁多啫，咪即係等佢頭先講啲公務員囉。係咪先。其實我頭先插嗰啲公務員都唔公平嘅，因為成個架構都係咁樣。佢由 day one 開始佢揀做呢份工都係想唔做嘢啫。咁你而家嘅人做嘢，喂大家你係咪有啲過分呢？咁係嘅。正如好似我今次呢個 case 咁樣，我叫同佢老闆已經拍晒膊头，拍晒心口啊，做结果去到佢啲同事度呢就水掉掉嘅。做得好即係好唔上心啊，我俾我见到佢啲表情上呢係好唔开心，好唔专注，好唔鍾意做啊。咁点解呢？就係、是、因为成个企业呢就冇咗一种管理文化。我覺得呢方面呢，大家真係要，如果係真係做企業嘅話呢，即係做公司嘅話呢，大家真係盡量要戒一戒佢。如果唔係呢，你會好快都幾危險。最後要講，真係最後要講講呢，突然間諗起一個就要講嘅，就係而家啲人就問我，喂，大陸啲 VPN 啊，或者即係翻牆點呢？咁又係嗰句啦，咁簡單啲嘅，你攞個一卡兩號啊，你唔係賣廣告啊，中移動、中聯通呢啲呢，咁呢佢就可以呢俾你好直接咁樣上到網㗎啦，乜都唔使搞嘅。因為香港申請嘅話就有香港呢咁特別嘅保護傘啦，真係因為覺得我哋真係根本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要俾我哋咁上啦，我估佢應該咁諗。咁但係呢，如果返大陸點呀，咁其實呢而家呢 VPN 呢 block 就 block 㗎啦，喺上高我已經 VPN 唔到㗎啦。而我用 VPN 係咩呢？我用返自己本身屋企或者公司嘅 router 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咁點呢？咁而家唯有就用第啲方法啦，除咗我剛才講過，但係嗰個因為涉及到流量嘛，同埋都係囉，最緊要流量啦。咁而家新呢有啲唔同嘅技術，就係、是、據聞啦，我就話係永遠 block 唔到嘅。咁而呢我就識呢個人，咁我就同佢講，喂，不如咁啦，你攞一堆 account 出嚟俾我，以為俾啲聽眾試下 如果是大陸嘅，俾佢試下玩下嚇，咁啊益下我哋，因為希望攞到嘢啦，咁啊，咁佢一口答應我啊，竟然，咁啊，所以咧我就遲啲咧我就會公布一個 Google Form 俾大家。咁咁你自己填咗一啲，例如话可能要你俾个 email， 咁而登记，咁要嚟到时我人手嘅咋，申请咗之后俾咗我之后呢，咁我就批出去，咁名额佢呢就俾十个，咁我多谢先啦，咁可以玩几耐佢决定啦，啊唔关我事，我纯粹喺呢度呢就讲声，等大家可以，你话如果出差上大陆嘅话，起码有个逃生门可以出嚟睇下 U， 睇下听下我讲废话嘛。咁呢个唔系 VPN 嚟嘅，咁所以呢唔需要担心，但佢做嘅工即系出嚟嘅结果呢是就是可以出，总之你是嚟到之后呢就上到 Facebook 啊，你咁我呢度试过嘅，咁我喺上海呢度试过睇成晚听星期二得到啊，都冇事嘅，咁啊几好㗎呢个，咁呢度另外啦就礼拜日见啦，咁啊我今日礼拜四呢，而家我录音嗰阵时系朝头早，咁我今晚我礼拜六晚飞机啦，咁啊礼拜日应该返到嚟㗎啦，咁啊大家咁到时候就我会预啲少少礼物啦，咁啊希望大家见笑啦，咁啊早少少嘅话好似六点钟开始，咁啊大家可以讨论下啲唔同嘅生意上啊或者技术上嘅。